错了又穿，你常笑我脏，男人难念啊，那种稀松平常的对白已不在。我套上手中那指戒，我恨你，好恨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嘲笑我有多狼狈。善良，我的倔强，我们的小孩会像谁模样？常常在想，几年之外，长睫毛女孩，单眼皮男孩。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已渐远，我爱你，好爱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闹钟住着你的脸，我 仿佛在他怀里，哦，仿佛。 道幸福已经决定。 你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。

理想与现实不灭，轻狂的誓言，总会等到幸福的情节。现在我慢慢长大了，也会痛并快乐着。我唱起这首歌，你是否跟着和？这时代虽然无奈，道理简单，我不怕难。唱给那叛逆的小孩，唱给那九零的年代，谁给我青春的信赖？谁让我坚强勇敢？唱给那叛逆的小孩，唱给那九零的年代，谁让我相信了真爱？和孤单说句拜拜。还记得莽撞少年倔强的心。在日记本里做纪念，理想与现实碰面，轻狂的誓言，总会等到幸福的情节。现在我慢慢长大了，也会痛并快乐着。我唱起这首歌，你是否跟着和？这时代虽然无奈，道理简单，青春的信赖，谁让我坚强勇敢？唱给那八零的小孩，唱给那九零的年代，谁让我相信了真爱？和孤单说句拜拜。青春的信赖，谁让我坚强勇敢？唱给那八零的小孩，唱给那九零的年代，谁让我相信了真爱？和孤单说句拜拜。 想唱首歌送给他，想你。

真执着，每一线宽容，为我编织美丽的彩虹。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，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，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，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，数着汗与泪水的交错，刻画成了岁月的轮廓，把手交给我，就像小时候，和我一步一步向前走。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，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， 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

纯的脸，就算经过岁月慢慢有些改变，也为爱相信明天。把心放在爱的路上，伴你同行一路勇敢，为爱流浪不怕路长，不必再问明天会怎样。把心放在爱的路上，伴你同行一路勇敢，不怕受伤， thank you. 微风里安详，浮在了脸庞，梦想在何处游荡，时间流淌，压力中成长，竞争中

天空空空如我，告别一生孤独的歌，两个人微笑着，谁能给我自由的梦？坐在屋顶晨光之上，露出一段空白生活，没有人发现我。比天空还遥远，一个人会不会寂寞？漂泊的心一直辽阔，如果时间只留给我一天， 曾经的伤痕，忘不掉那个负心的人，莫非你从来就没悔恨？你身上冷冷 的纹身是为谁雕刻了那么深，你那双忧郁的眼神再也回不去那么诚恳。被情伤过的女人再不会轻易打开爱的门，过去那些不属于自己的缘分在你眼角添了皱纹。哦，被情伤过的女人已经看破了世界的红尘，曾经走过那些不完美的人生已风干你的泪痕。午夜里孤独的女人永远寻着曾经的伤痕，忘不掉那个负心的人，莫非你从来就没悔恨？你身上冷冷的纹身是为谁雕刻了那么深，你那双忧郁的眼神再也回不去那么诚恳。被情伤过的女人再不会轻易打开爱的门，过去那些不属于自己的缘分在你眼角添了皱纹。哦，被情伤过的女人已经看破了世界的红尘，曾经走过那些不完美的人生已风干你的泪痕。被情伤过的女人再不会轻易打开爱的门，过去那些不属于自己的缘分在你眼角添了皱纹。我被情伤过的女人已经看破了时间的红尘，曾经走过那些不完美的人生已风干你的泪痕，曾经走过那些不完美的人生已风干你的泪痕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期。